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，最高气温在28度，北风3到4级，天气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、大兴、丰台在23到28度，海淀在22到28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白醋加蜂蜜真的能减肥吗？白醋搭配蜂蜜能减肥也不是瞎说的，它确实有一定的功效，因为白醋可以改善体内的新陈代谢概念，还可以加快燃烧的速度，加快肠道的蠕动，改善便秘。以1:4的比例来调制搭配白醋和蜂蜜，然后依照个人口味加入纯净水。白醋蜂蜜水不是随时随地就能喝的，也不建议当做日常饮料来喝。早餐前20分钟呢空腹喝一杯，中餐和晚餐时间是在用餐后的第一时间各喝掉一杯。此瘦身饮料在饮用时呢，胃部会有灼热的感觉，一次不要超过100毫升。

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嗨，我是英奇。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吧。 969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， 为梦昨日昨夜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 青春年华。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阿愣哥哥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刘允乐的《太早》，并留言：大二的寒假我回家的车票比他早一天，当我到家了，他打电话哭着对我说我的手被开水烫了，当时恨不得马上再买一张票回去陪他。从那以后每次放假我买的车票都比他晚一天，现在毕业快3年了，分开也3年了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9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只想知道你背着我